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剛才呢，我們就講那個國安法下面的形勢啦，當然呢它不會等那個法例本身，我也不覺得它的法律條文本身呢即可以去到很盡，因為它始終它不是照顧香港人的感受，它當然它最主要考慮都是美國和其他即香港有 stick 的這些國家啦，即利益相關的樣。但是利用國安法這件事去製造一個咁樣嘅一個肅殺嘅氣氛咧，一個寒蟬效應咧，呢個就係佢嘅同一時間喺政治上推進緊嘅嘢嚟。咁當然除咗係即係網媒啦，企喺前邊嘅時事評論嘅人啦，咁我諗跟住就會你睇到香港電台啱啱我哋同一時間好似做緊呢個國安法論壇係嘛？ 係啊，國安法論壇啊，你一見 到，但全部都係建制派嘅坐喺度， 爛都係， 就自己喺度吹嘅啫喎。 係啊，你個見到呢港台嗰個 Facebook 係嘛？佢已經做咗㗎啦，已經。 嗯。 啊，即係你而家見到呢、這、一個咪即係其實喺度換人咯，其實反干預撐國安法立法論壇啊嘛？咩叫論壇啫？如果你真的叫得上論壇 有不同意見的人討論， 有意見，但你看到那班人清一色阿譚耀宗啊、 吳秋北啊、 郭佩凡啊，全部都自己有，你不如叫圍爐好過啦，論什麼壇啫，在那裡扮什麼論壇啫。 哦，那他最主要我想都是借動頭條新聞，然後跟著拿 Airtime 咪又借頭借路啦，就去宣傳呢樣嘢咯。咁我覺得嗱，你港台已經失陷啦，其實而家即係我相信玩完㗎啦，香港電台。咁然後跟住就肥佬黎就即係面臨呢個起訴啦。咁跟住我諗睇下七月嗰個即係審成點啦。咁但係你見到連佢想去美國開會都唔俾佢去啦，已經。咁跟住就係到網媒㗎啦，我覺得。因為冇㗎啦，因為你睇到㗎嘛，其實而家你主流媒體全部歸曬邊㗎嘛。對佢哋嚟講係你冇所謂嘅，南華早報出一兩篇呢啲所謂嘅揭內幕嘅嘢，咁佢當你係一個宣傳嘅工具嚟，去幫佢放料，去製造呢個咁樣嘅即係氛圍，一個恐懼嘅氛圍。所以佢可以容許你南華早報有一兩篇呢啲嘢嘅，明報、信報都冇所謂嘅，我覺得。咁但係實際上跟住而家所謂嘅唔啱聽嘅聲音，或者係佢控制未控制得到嘅聲音，只剩翻網媒。係。咁所以我話嗰個威脅係好具體嘅，其實。就不是話 HSA 咁簡單，是清清楚楚好具體的。那究竟有幾多少人是面臨緊呢種處境呢？我哋冇辦法知道，其實。我相信有些人佢亦都未必敢話俾人聽，敢話俾人聽。咁因為如果係佢揾啲好相熟嘅人或者屋企人受到威嚇嘅話咧，亦都更加難去講出嚟。其實，因為佢始終有一個憂慮就係、 是：，你個個個都可以做林榮基咩，大佬啊？ 林榮基就因為佢唔想一世人受到嗰個控制啊嘛，其實，所以最終佢決定就係流亡去台灣咯。 係啊，所以其實嗰陣時佢老婆走出嚟，即係數臭佢啦，所謂。其實佢自己都好坦然嘅，佢話明白佢自己嘅苦衷。即係我諗佢自己當然係好痛心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我而家會明白點解佢咁樣諗咯， 冇嘅，因為你如果留喺度，佢嗰陣時佢本來俾佢翻嚟就係要佢一路繼續去經營噶嘛，同埋即係要定時定候要去匯報噶嘛。咁你咪其實 turn 咗變成佢嘅人咯。咁變成佢嘅人嘅話，咁你做嗰個就唔係一個生意嚟噶啦，其實係你一個情報站嚟嘅。係 啊， 咁就係你以後嗰個工作就係呢啲嘢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諗香港人係第一次警醒，即係就係呢樣嘢，銅鑼灣書店呢樣嘢，只不過係一間出版呢啲嘅即係中共宮廷政治、內部政治嘅一啲小道消息嘅出版社，咁都係用咁樣嘅方法，越境執法嘅方式嚟去滴咗佢哋翻去。咁你諗下，如果你話俾我哋聽冇事嘅，你即係而家嗰扎吳秋北啊，同一時間喺度講緊嗰啲嘢。你諗下香港人嘅經歷就唔係咁噶嘛？我哋過去經歷就係我哋印象記得強力部門執法就係銅鑼灣書店啦。係 啊， 跟住就係蕭建華案啦。蕭建華都係你龍女雞作反啦。 係，即係都有條線喺度。 係啊，都即係都係話你要夾翻啲錢翻去啊咁。但係你銅鑼灣書店嗰件事，其實你成件事睇落去係即係好荒誕噶嘛？係。咁你如果而家就更加點解送中修例會搞到咁大鑊咧？其實都是跟銅鑼灣書店那件事那個先例有關的嘛。的大家就想到我送中原來就是現在將來就不是洗頭艇了，然後直接過來用這個名義去即帶人走了。好了，現在就送中不成了，又再來一個更辣的。你看到三個階段，銅鑼灣書店就是強力部門越境執法，他覺得沒面子，這個地頭我的，點解我唔可以過嚟執法啊？所以就搞送中修例。好啦，送中修例，因為100萬人、200萬人上街之後，各自暫緩之後，佢就再出一個嗱，呢個唔係同嗰個嘅抗議活動進入呢、這個即係、就是、街頭暴力有關嘅，我覺得。因為佢如果張曉明嘅講法冇講大話嘅話，嗰、那個係一路部署嚟嘅啦，已經係喺送中修例撤回之後嘅部署嚟嘅。咁我記得喺舊年中國通過國內嗰個國安法嗰陣時候，吳秋北已經講噶啦，就係、是、將佢寫入基本法附件三，然後引申嚟香港，因為香港立唔到廿三條，即係話呢個其實一路都係佢嘅 option 嚟嘅。咁喺我相信喺撤回送中之後咧，佢就選擇咗呢個 option， 就喺香港裏邊做。而家呢個就唔單止最闊嘅方式， 仲要確立一個執行嘅機制在香港。而呢個執行機制本身就係由中共派住佢哋嘅國安顧問，即係國安局嘅人啦，就坐喺度去督住下邊呢啲設立國安委嘅紀律部隊嘅部門、律政司啊等等呢啲部門，然後一起去執行嗰樣嘢。咁而 in the meantime 就係將呢個嘅由國安法所帶嚟嘅政治恐懼，將佢 push 到最盡啦。而家就係我哋而家面對呢個咁嘅情況。即係我相信香港人係要 make sense， 即係而家我哋香港發生咩事其實。咁當然你話外國會有佢哋嘅聲音，即係喺呢個嘅國安法立法前後，我相都會有聲音。但我覺得我睇唔到佢哋嘅力度係足以改變而家呢個情況。 係啊，因為佢哋冇咁嘅決心啊嘛。 講，我覺得即係發表立場就會有嘅。 係。 咁而好多時候都係詢問或者係你要咩啊提示， 啊 即係你要符合呢個一國兩制啊，唔可以違反基本法啦、啊，唔可以違反呢個國際承諾啊咁樣。 琴日呢個中歐峰會啊，咪就係、是、其實咪就係行算係行前一步啦。 嗱、啊，比我想象中強硬啲喎、啊，中歐峰會嘅情況。 係嘅，嗱，因為咧，其實你見到如果你睇畫面啊，阿習近平塊面咧都黑過鑊撈嘅，其實都係，係啊， 兜口兜面問噶， 係啊，西口西面嘅佢樣都係，即係個阿馮德萊恩啊嘛，呢一個就係誒佢嗰個歐洲理事會主席啊，呢個米歇爾同埋嗰個歐盟理事長啊嘛，歐盟主席啊，佢好多 輪任主席啊，好似 誒歐洲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啊，咁就當住面習近平面，如果國安法實施嘅話咧，對香港就將會有非常之負面嘅後果啦啊！咁啊，歐洲理事會主席咧，米歇爾咧，亦都接住把口咧，就係話啦，非常之憂慮國安法，認為立法程序唔符合基本法同埋中方嘅國際承諾。咁啊，呢個其實咧，當然係因為上個禮拜五就呢個歐洲議會啦，係咪有一個非常之大比數嘅一個表決，500多票到40多票嘅，其實係 佢要反映個歐洲議會，即係歐盟嘅國會啦個立場。 咁啊，今日我晏晝同阿毛哥都講咗，其實咧嗱。永遠啦，佢哋做一啲咧好 offensive， 對某啲國家好 offensive 嘅事情咧，就應該揾歐盟議會出手啊！即係其實，尤其係同埋啲歐洲幾巨頭出手啦。即係你避免啊，你單對單同中共 利益 單挑啊， 利益交換 係啦。嗱呢個時候點解要歐洲團結埋一齊咧？喂，起碼喂你找唔到個晦氣先係嘛？我哋係 band together 係咪先啊？嗱，最好噶啦，其實。你上個禮拜五你自己通過咗你嘅決議，去譴責或者反對，表明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反對呢個國國安法，甚至乎其實都幾好嘅。佢做咗24个建議嘅，24个建議裏邊咧，嗱開始有啲嘢行咗第一步，即係譬如就係話，佢會接收香港人，接收難民呢樣嘢係，咁以前提都未提過嘅，咁啊仲有就係話制裁啦，可能會落實呢、這、一個呢一、這個即係佢個制裁啦，係嘛？即係要制裁佢啲資產啊，啲咁嘅嘢啦，嚇。嗰個馬格尼茲基人權問責法啦，嚇。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好多嘢嘅，即係譬如話，同香港嘅 NGO 啊，同埋即係香港嘅政界啊，建立啲聯繫。喂，如果你係嘅話，你就即刻喂大佬，你唔好再喺度講，因為咧 ，it's now or never。因為你過埋呢個禮拜之後咧，如果同你建立聯繫，就係、是、勾結， 就係勾結我個勢力噶啦。 係你唔好得個講字。所以如果咧，如果你中歐即係或者你歐洲呢幾個巨頭係有決心嘅話咧，你最好就係有一個即係 ultimatum， 就係話如果你真係立國安法嘅話，我哋之後唔使傾啦，雙邊貿易協議嗰啲唔使傾啦，傾都唔使傾，因為其實琴日馮德萊恩講啲好清楚，就係話 sanction 啊嘛， 人權嘅價值觀呢樣嘢咧係不可以妥協嘅。咁你不可以妥協嘅下一步係啲咩咧？嗱，當然佢冇講清楚，亦都好似美方。嘅講法就係話留一線外交空間，即係俾啲面你先。尤其你對住啲國獨裁國家，梗係要俾面啦，係咪？咁你係咪會自己知道醜啊？自己知道精啊？自己會即係轉個彎、啊。 但我覺得佢中共嘅反制方法就係咁，佢未必會喺跟住六月底過。係，佢會再公布多啲。嗱，佢維持咗彈性啊！佢而家都。 維持嘅政策彈性，所以佢而家咪唔公開嗰、那個 條文草案冇公開嘅， 係啦， 一路冇公開。咁而話會係六月底過咧，都係嗰啲葉國軒啊嗰啲 出嚟講嘅啫嘛。 係啊，放風嘅啫嘛。 放風嘅啫嘛，佢隨時可以即係 disown 嘅，其實。 係啊， 都唔佢唔係嗰個人大常委啊。 睇你接唔接受到咯，即係日日都喺度試水温咯。 係啦，佢就日日都喺度試水温。 仲要搞埋一個圍爐論壇添，真係。 咁佢而 in the meantime 試水温嗰陣時候，咪不斷去製造恐懼咯。係 啊。 呢個就係佢好清楚可以達得到嘅，佢唔需要個法例嘅。我成日都話。係 佢嗱，佢 根本唔需要嗰條法例。佢喺而家六月底過，佢已經達到嗰個目的啦嘛。 佢推到恐懼最大嘅時候啦，佢下面嗰個 lower option 啦，佢先多噶嘛。佢嗰個談判空間，佢自己本身嗰個可以討價還價空間先大噶嘛。佢攞嘅著數亦都最多噶嘛。其實係 同埋變咗佢能夠又達到佢立法嘅目的， 係啊， 又唔會引嚟好大嘅反對咧。佢係靠咩咧 ？push 個恐懼。 係啊，即係好簡單， 即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啫嘛。 係，即係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係、是、喂佢係咁喺度派啲即係爆炸糖，而家突然間喺我 爆波板糖出嚟 啊！爆波板糖出嚟啊，係咪好開心咧？皇恩大赦咧，咁咪揾阿譚耀宗出嚟講咯呢啲嘢， 嗯， 係咪先？咁嗱，你譬如你嗰啲即係國際，即係國際社會可能會 buy 喎，即係你我哋 buy 唔 buy 一回事。我哋死硬嘅黃絲，梗係唔會咁容易咩啦，唔會咁容易妥協啦。咁但係咧，即係佢 care 嘅啲國際社會，譬如你話國際商會咁樣樣，國際商會今日都出聲明㗎，唔係前日出聲明 啦，係啊， 係啊，佢就話喂，國際人才唔會嚟喎，你咁樣搞法係係嘛？因為你係即係佢覺得你而家冇咗嗰個法律嘅保護傘啊嘛，兩制之間你打破咗法律嘅保護傘啊嘛。係嘛？喂，你喐啲你就國安為名咁樣扣押我嘅，變咗你嗰個經濟人質嘅，你唔好話乜嘢啦，你係咁搞匯豐啊，個個都驚啦。 佢會喺個管轄權嗰度咧作出一啲嘅即係整色整水嘅一啲嘅讓步嘅，我覺得所謂嘅點樣行使個管轄權 咧， 就唔係話即係佢而家梗係講到有咁恐怖得咁恐怖啦。咁但係就究竟對邊一啲嘅？案件有管轄權，點樣行使管轄權咧？佢咪加啲限制落去咯。 是 即係等於嗰個指定法官啫嘛。佢咪話咯，我唔係話指定邊一個審邊個 case 啊。我只係話有，如果有呢啲 case， 由呢班法官去審啫嘛。咁啊嘛。咁仍然係即係今日林鄭嘅講法就係話，仍然由翻嗰個首席法官去自己去調配咯。咁只不過呢個 pool 就唔係任揀啦，就係指定呢五件嘅啫。就係呢個五件，呢個國安法庭其實就係。 嗯， 就呢個五個，呢個咪澳門模式咯，我咪話。 係澳門模式啊！ 佢根本上嗰個藍本就係澳門模式，我覺得。 好明顯咯。 係嘛？但係佢當然佢放風，佢就會講到係哇一個天羅地網咁樣。 嗯。 然後咧就可以國安周圍喺呢度捉人啦咁樣。 係啊。 越境執法啦咁樣，攜下執法啦咁樣。如果係咁樣嘅話，佢一定可以係咩咧？佢可以晾住喺度先，一路到七月八月。你想想，如果這個不關乎立法會35加成不成功的問題，跟立法會選舉結果無關的嘛，這件事是。那我就說你歐洲和美國那個立場可不可以堅持到去九月呢？而我相信由現在到九月就是香港最黑暗的時候了。 是。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嗯。 它不一定是那個法例過了才是最黑暗的，我覺得。 是啊。 因為佢係對沖噶嘛，如果佢將你個恐懼拉到最高，然後佢突然間佢唔係揞咩啦，佢唔使揞爆炸糖，唔使揞波板糖啦，佢揞三粒糖出嚟你都嗒啦，你都嗒啦，已經係係咪使乜咁大個整個波板糖俾你啫？ 係啊， 係咪佢如果當你個恐懼就係話，哇只恐龍嚟啦，恐龍嚟啦，原來最終放出嚟嗰個，哦只係只諾威那啫。 系 咯，咁你咪覺得，哎呀，算啦，唔好再拗啦，咁樣。 啊， 即係我相信佢係一個 分化嘛，最後尾分化嘛。 嗱 ，less evil 同埋期望管理，我覺得。 啊，其實你嗱呢樣嘢咧，去到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可能會分化到噶。嗱，即係好簡單。嗱，你唔好話遲啊。 嗯。 即係你下個嚟緊呢兩個禮拜都嗰、那個即係初選舉行緊啦。 嗯。 如果突然間佢揞個波板黨出嚟，會唔會分化到你哋咧？係咪先？即係嗱。咪即係 buy 呢一個所謂嘅大律師公會方案咯，係嘛？即係嗱，兩年之內唔執行，咁但係又落日落條款。 嗯，你自己立下三條。 係啦，嗱，其實咧咁樣係高張嘅，咁樣咧就反而係令到你哋自己內部分化嘅。咁然之後，外圍嗰啲咩熱狗啊，嗰啲係嘲笑你啊。 你話你出賣港人㗎啦。 係啊， 係啊，你睇嗰、那個。 就是預定埋位的了，其實都已經 是。即是有些人就把口講得很激的那些人呢就走過來抽你水的了，其實是。 嗯，那他實沒輸的嘛。 是啊，沒輸的嘛，是啊。 但我覺得這個即是現在是存在一個變數的，我覺得。嗯，但無論那個法案那個變數是怎樣都好，他在政治上那個的恐嚇，那個威嚇呢是會持續，一路持續加壓添，我覺得。 嗯。 因為他正正就是兩樣東西對沖的嘛。即是他政治上的壓力越大的話，你令到人心惶惶，人心惶惶的時候，嗯，當他那個法案本身是有一兩步走斬讓步的時候，他就可以 leverage 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咯。 嗯， 亦都是在國際社會裏面就被歐洲國家看到，就我聽了你的意見了，你不要再結結了，你不要再結了，國家安全的主體執法這件事沒得傾的了， 嗯， 但其他的即係聽咗你意見之後咧，我就改咗呢啲嘢啦。咁樣，我估計佢原本佢就講到係要六月通過呢個咧，就係 set 一個 deadline， 令到製造一種嘅更大嘅恐懼嘅一種手法嚟。 嗯， 即係 set 六月通過呢樣嘢。係。咁如果佢再勒一勒嘅話咧，咁我覺得就會同一時間就喺香港社會裏邊咧，繼續去由各式各樣嘅呢啲幫中共去恐嚇人嘅。呢啲咁嘅打手出嚟，然後咪去做，咁或明或暗，咁你總會係喺個社會裏邊帶嚟一種嘅咁樣嘅氣氛，係覺得即係呢個同2003年如果經歷過嘅話咧，就真係可以畫一個等號。但係我覺得嗰個規模係比2003年係更加犀利嘅。係係係。2003年嗰陣時候，我自己都已經 feel 到 hit， 但係未去到直接嗰個情況，因為當時我喺即係都係主持一啲嘅喺商台主持節目。但如果去到而家呢一個咧，我覺得咧， 嗯， 就係一個直情根本上冇曬嗰個制度嘅保障，嗯。你一個人本身喺香港就係求助無援啊，你可以咁講， 嗯， 係咪？以前你都可以講，誒，哎，大家分開，即係好似林榮基咁樣翻到嚟香港嗰陣時候，你覺得啊都安心啲咁樣。但你而家唔係淨係而家，我覺得將來亦都會令到喺香港從事政治活動嘅好。在傳媒工作好，或者時事評論的人好，或者就算是寫書的人都好， 嗯， 你都會有一種這樣的感覺，就是它永遠令到你處於一個驚恐的狀態，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有沒有犯法， 嗯， 或者有沒有甚至不是犯法都好，有沒有因為這樣而去招來一個政治上的報復。那它那個的法例究竟七月、八月、九月，哪個月過呢？他那個政治目的已經是可以，即是達到了他的政治目的，這個是。 嗯。 那當然啦，我覺得是對於其實網台的朋友來說呢，是，即是，因為individual啊，其實， 嗯， 比起以前的主流媒體是更加脆弱啊。 是。 因為你以前譬如港台好、商台好，佢都係有一個嘅一個傳媒機構喺度。 嗯。 但係佢而家網台本身好多，包括係YouTuber 都好啦，佢係 individual 嚟噶嘛，即係佢等於佢以前去對付嘅大 V 一樣啫嘛。 嗯。 嗰啲微博裏邊嘅大 V， 即係佢哋內地嘅意見領袖咧，其實 係 佢哋都係好脆弱噶嘛，根本係。 嗯。 即係你無論你 followers 幾多都好啦。 佢嗰啲咧就可以遍地開花，但如果佢逐個逐個咁樣樣去，即係讓揾你約談啊、飲茶嗰啲咧，你就會驚噶啦。呢啲係即係等於啫嘛。你而家佢開始認真去對付嗰啲咩黃店啊咁樣樣，黃色經濟圈啊。早上個禮拜咪有一間黃店執笠，就係啲中環嘅鋪頭叫做 Around Wellington 係嘛？ 嗯。 咁佢就話咧，匯豐突然間即係取消個户口喎， 執笠咯喎。 係啊。就是正正就是因為取消了戶口，搞到他調動不到資金，所以就焗住要執笠。成件事他到而家都不知點解嘅。 嗯， 嚇， 即係因為佢流動資金有問題，就係俾人 frozen 咗。 咁梗係啦，你點交租啊？你點樣出糧啊？ 嗯， 你做唔到呢啲嘢嘅時候，你就焗住執笠噶啦喎。嗱，如果你香港做生意係做到咁樣嘅話啦，咁即係其實講真，我覺得咧，可能係，唉，即係你同大陸係真係冇分別。 我覺得事實上等於今天站在條街上喊一句口號都拿命搏的， 是啊， 你想想我想在深圳都沒那麼慘， 即係你喺大陸仲有一啲山高皇帝遠嘅地方，可以企喺度嗌佢口號都冇人理你喎。但係而家香港已經去到喺個鏡頭前邊講一個題目嗰陣時候，如果你都要係左度右度去諗去驚，咁樣會唔會去招來政治上嘅報復，或者即係俾人報復恐嚇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嗰陣時候？咁就算法例唔過都好啦。我覺得整個香港個的作為一個自由的城市呢、是即係 finish 的真係。因為那個即係以前我哋做咁耐、做 media 都係、即係我哋一坐埋諗起諗到個題目，我哋個睇法係點，我哋就講㗎嘛。我哋唔會話喂阿 Anthony， 我哋商量一下先。 係冇噶。 今日我哋討論呢個國安法， 坐埋就禮㗎啦。 咁喂，你講講一陣間，我哋有啲咩觀點啊？咁然後跟住就話喂，呢一點咁樣講唔係幾好喎。咁樣講可能唔中意。 你咁樣講嘅話，其實嗰成個 prepare 嘅過程仲長過節目啊，分分鐘啊。 其實咁樣嘅話，我哋兩個都唔會做啦。 係啊。 即係如果做節目嘅方式係咁樣啊。 梗係啦。 是要進行一輪的思想審查或者互相言論審查的話，然後跟住先至會坐埋嚟出街講的話。 其實而家港台嗰啲電台節目咪都係咁噶。 嗯，港台如果是嗰、那個需要嗰、那個俾個稿去睇嘅有啲 係嘛？ 係啊。 咁但係你 talk show 嗰啲即興嗰啲，你點樣睇啊？ 冇辦法嘅，其實因為嗰啲佢要抽證你好容易，即係話好簡單。如果你某一日講完一樣嘢之後，有人打電話俾你 ，Anthony 小心啲喎，會有交通意外嘅喎、或者驚唔驚打劫啊？出街會唔會無端端俾人捅幾刀啊？咁樣，喂，大佬你會嚇出一身汗，你明唔明啊？即係坦白講，你會諗，其實我做咗啲咩嘢咧？係嘛？點解對方會咁樣講啲咁嘅説話嘅咧？係嘛？突然間，即係有啲你即係認識嘅人搭住你膊頭咁講，喂，肥仔，喂呢排小心啲喎，出街過馬路睇車啊！即係你知啊，嗰啲即係電影情節嚟噶嘛？呢啲係，你話你以往你會覺得呢啲嘢唔會香港發生嘅，香港法治地方嚟嘅，香港嘅警察就算。無論點都好，呢啲嘢都唔香港政府都唔會容許呢啲嘢發生嘅。咁係咪包括你嗱八九年六四之後啦，試過話派咗好多武警落嚟啦，係咪當時英國政府就派人保護阿華叔同埋阿李柱銘啦？包括係2003年之後啦，2003年之後，你最多你就係感覺到哦，有啲節目主持人受壓離開咗香港，但你唔會話喂。人身安全是講緊條命受到威脅喎，講緊唔係講緊話，喂你走啦，唔好咩啦咁樣，或者午夜兇靈嗰種。咁我覺得如果係即係你寫稿嘅記者落筆起睇題嗰個嘅編輯，到一個嘅喺 YouTube 裏邊，我只係喺自己嘅一個小天地裏邊去評論時事。咁樣嘅話，都要去到一個咁樣嘅自我審查嘅機制，而出面就係有一種咁樣嘅即係黑社會式嘅恐嚇嘅氣氛喺度嗰陣時，咁我就話呢個係一個自由嘅終結嚟嘅。而最慘係咩呢？就係、是、你覺得係成個公共權力係冇辦法去保護你嘅。你會覺得自己係好 vulnerable， 即係好脆弱嘅一個人。 係 㗎，你諗下而家你任何一個市民好。無論你受到幾不公平的對待，幾不正常的遇到不正常的事情都好，你第一個反應你不是報警的。香港人以前第一個反應是什麼呢？有什麼事報警的嘛，是不是覺得警察會來處理的嘛？但現在就是說當你遇到這些這樣恐嚇的時候，你敢不敢報警呢？你會告訴朋友喂有條友跟我說這些什麼事不對路、但是對方都不會建議你報警的其實。如果有人跟我講，我都不會話話俾佢聽，叫佢去報警啦，係咪？因為你會覺得公共權力以前就係始終嗰個有一個香港嘅一個體制喺度，香港呢一制係大家安心嘅，無論大陸嗰邊係點都好，我哋呢一制就算1997之後，我哋都係安心的。 我哋理所當然覺得佢唔會倒退嘅。 係啊，點會諗到喺與反送中一年之後會再進一步再倒退？係乜？而係呢班官係為咗贖罪，為咗政治上自己闖下離天大禍，然後再將香港送入去一個火坑裏邊，然後令到就係出現一個人人自危嘅情況。當時你都想像唔到噶。係乜？我第一次感覺得到就係喺721個禮拜。我就第一次感覺得到。當時我就感覺到，就算。但是我裝了保安，裝了 video cam 等等，這些什麼即是你自己也覺得香港這個制度本身已經保障不到你自己的人命安全，你家人的人命安全不是你的被人揼兩拳，而是那個即是你家是什麼意思呢？心之所安。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現在會即是我好早我已經講，我唔會從一個好道德嘅問題去睇嗰啲移民嘅人。即係而家講 BNO 平權好，或者好多議員幫啲人簽嗰個 BNO 平權，即係嗰個申請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我覺得點解？因為你唔覺得心之所安啊嘛。我個細路喺學校裏邊會唔會俾人搞咧？係嘛？我如果係一個老師，我教緊書嘅，幾時清算輪到我咧？如果我係喺一個嘅醫學醫療公營嘅醫療部門裏邊工作嘅醫生。或者護士，或者我是護士工會的阿頭，是發起過這個針對不肯封關的罷工的，何時的清算輪到我呢？現在是去到每一個人都是一種處於一種這樣的狀態，其實就是說你不單止覺得公共權力不可以保障你，甚至公共權力是侵害你的一部分。而這個國安法引入之後，就更加是變成名正言順。所以那個恐懼不是說因為法律條文寫成怎樣，我經常都說很多那些法律界的人只是斟酌法律條文寫成怎樣，恐懼本身就是因為那個體制本身已經崩壞到一個地步，是它沒有了。以前你會相信公務員也好，醫管局也好，公營機構裏面學校管理也好，是吧？那個校長不會亂來的，那個辦學團體不會亂來的。但你看看那個南拔萃612 楊老師， 楊老師即是被打中 眼球的那個楊老師，是吧？女拔萃大佬，這些這樣精英名校的校長不一樣是這樣，是吧？他一樣是看著自己亂斬自己的權威。 英華的校長因為阻不到那些學生即走上操場 去悼念梁靈傑，都要自己辭職。 等於香島嗰個音樂嗰個女教師，佢只不過佢唔係對宣傳或者宣傳政見，佢只係冇去阻止到啲學生喺音樂堂裏邊去演奏榮光啫嘛，係嘛？即係佢而家根本就唔需要教育局出手添，去到個地步。如果喺公營部門如是，喺傳媒裏邊如是，而大家唔去睇呢啲情況，唔去即係去。聯手去阻止呢啲情況嘅話咧，那個嘅襟聲嘅程度，我相信而家只係開始。咁大家會諗到九月嘅選舉會係一個乜嘢嘅狀態？九月嘅選舉 好漫長㗎，而家距離九月係嘛？即係而家都係六月尾都未到。咁你諗下啦，呢場仗有排打， 到時可能就係個選舉氣氛已經好薄弱。 我想他們心情都很矛盾，即我不知道看政情怎麼說，他就說他引述現在某些即搞緊初選的一些泛民這樣說，其實現在國安法都打到來，現在都部署緊初選，好像活在一個平行時空這樣，或者也都同時間有些議員他自己籌備緊初選，但同時間有些選民不斷地找他來簽 BNO 啊，那些副簽那些什麼，即你自己都要想我而家即系去准备紧选举，咁但系你而家谂住走咯，即系我啲选民话要而家话要走啊，大佬啊，咁即系当然啦，市侩啲讲喂，边个投票俾我啊，咁样样，咁但系你又睇住成件事咧，系好似喺一个败局咁样样，因为咧你确实老共而家你做嗰啲咁嘅衰嘢贱嘢，佢又真系得逞，系咪吓到你走啊？真系。是吗？ 因为你最主要就是以往呢你那个香港本身的 system 那一制 佢喺個執行裏邊，佢有個 protocol 噶嘛。佢只要佢唔係話 flavor 黃定藍啊，佢只要跟翻個 protocol 去做。咁你譬如你解僱一個教師，其實佢有一個嘅程序噶嘛，即係教育局啊，其實。 嗯。 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當佢已經係全部變成一個黨國機器嘅一部分嗰陣時候，而佢哋因為班民望已經低到佢哋無可挽回，所以就惡向膽邊生嗰陣。 搲爛塊面咯。 係啦，就變成一個無恥嘅政府嗰陣時候。咪就係咁咯，就係、是、造成今日咁嘅狀態咯。而呢個狀態其實要翻翻轉頭係好困難嘅，唔會話因為換咗下一屆嘅特首上場，換一個新班子而可以翻轉頭，只會一路進行落去嘅啫。因為你常國權力嗰個嘅， 佢會咁樣諗啊。哦，原來咧，即係其實係派波板糖俾你，你係唔 buy 嘅。喂，咁喂，反而我而家做即係做衰人係 work 喎。咁點解？ 做賤人咯，係啊。 喂，點解我要做好人啫？ 所以你的社會會賤人當道就是咁嘅原因咯。 係啊， 周圍兇人嗰啲原來得嘅喎。 係啊， 係嘛？ 你而家睇下何君瑤幾囂張，跟住即係佢仲要連埋嗰啲哇，即係嗰啲咩嗰啲藍絲流民 KOL 咧，喺度拍段 MV 喺度撐國安法呢條片，都唔知道你有冇睇過。 冇， 真係令人作嘔嘅，真係。 即係我覺得大家嗰個感受係感受得到嘅，你睇新聞都知嘅，其實。但係即係即係你只可以咁講咯，係一個好艱難嘅時間，亦都係好黑暗嘅時間。大家經歷緊而家，其實係一個好黑暗嘅時間嚟，唔係過去嗰一年，係而家經歷緊嘅，亦都係另外一個黑暗時代嘅開始嚟嘅。亦都喺國際社會裏邊係未有一啲嘅行動係可以阻止呢個黑暗嘅情況。 但國際社會就咁簡單啦。嗱，即係如果你今日咧，你歐盟又好，美國又好。去到而家立法之前，只剩一個禮拜，你都仲係得個講字嘅話咧，你以後就俾老共就你以後就俾中共咧如取如攜嘅，以後都睇你唔起嘅。你講咩制裁都係廢嘅，其實係 係嘛？ 即係 is now or never。如果呢一個時候，哇！你歐洲議會咁大比數通過一個咁嘅反對國安法嘅議案，你最後尾又係 business as usual， 咁你之後點啊？你之後跟老共佢講任何嗰啲咩道德價值嗰啲，當你放屁啦，根本就 佢亦都唔會再覺得你有牙老虎咯。係 啊，係啊， 咪咯，你就係一班只會係即係口講嚇，口就兇狠，而行動上係侏儒嘅人咯。 嗯， 冇分別嘅喎。 你諗下咁大件事喎，其實係直情係硬生生消滅咗個香港，然之後你當冇事發生。 佢成個香港食咗落去。 係啊，然之後你當冇事發生，哦，依然俾你做國際金融中心。依然在賺錢， 依然大家來上市，大家繼續在這裡去招股， 發生一件這樣的事，你中都還覺得中國共產黨是可以信得過，依然跟他簽貿易協定，喂，你真是如在夢中，根本就是 未加上武漢肺炎， 是啊，根本喂，由頭到尾 你想想這幾年來由這個中美貿易戰去到武漢肺炎，去到而家港版國安法呢幾件事，同一個共通點就係中共唔可靠，三次都食言做嘅嘢係，係嘛？即係你然之後你仲係覺得 business usual， 仲同佢簽呢樣簽嗰樣，而唔覺得佢係會違約嘅。 哦，如果佢要俾利益你，佢一定唔會違約。 啊 係嘛？嗰、那個係 trade off 嚟㗎嘛。 講真啦， 當中共知道佢係要用呢樣嘢 trade off 嗰陣時， 就算啊，佢而家佢話同你履行呢個中美貿易協定啊，佢講嚟講去咪就係同你買嘢嘅層次。你記唔記得有一樣嘢係攞佢命嘅，就係、喺中國境內佢設置呢個執行辦公室啊嘛，搞咗未啊？ 係 enforce 嗰個貿易協議啊嘛。 係啊，呢、這個所謂中興模式啊嘛。係嘛？即係呢一個以前嘅英國海軍黑德嘅模式啊嘛！你記唔記得黑德啊？ 海軍關長啊， 係啊， 清朝嘅海軍阿頭嚟嘅係。 係啊， 即係擔保嗰啲賠款。 係啊， 我幫你收税，不過咧就收完税之後咧，邊啲要還錢咧就確保你有錢還。 你有冇啊？而家唔係其實就係、是、嗱，你睇你講你睇下 Donald Trump 究竟係咪真係？真係仇裝係咪真係呢個對華鷹派？你睇佢而家做嘅嘢就知嘅，其實係當然佢政客，佢保持佢自己嘅政，即係佢自己嘅 option 嘅彈性。 嗱，我覺得係選舉政治嚟嘅，我覺得、這個，所以我琴日都講我話係有一定嘅，即係香港人唔好太過樂觀，我覺得。當然，究竟中共而家個國內嘅情況亦都唔係樂觀，事實上。 無論是個經濟硬著陸好，或者是那個的即係武漢肺炎再翻發好，或者而家水災好，佢都係即係各式各樣嘅問題出嚟。 嗯， 但係佢喺嗰個政權保衛戰裏邊咧，佢可以用一啲好極端嘅手法，可以好極端嘅手法 嘅。我見頭先有啲網友喺度話：喂，鬼唔望佢快啲快啲快啲塌崩啊！那個咩三峽大坝，其實就算塌咗都冇用，因為老共係視人命如草芥。 對佢嚟講，就係個政權保衛就係壓到一切 嘅。你浸完上海，中共佢依然係可以完好無缺嘅，可以 係。受苦咪就係啲人咯。 係啊，受苦就係咁嘅人咯。即係其實就是、即係有啲人以為攬炒就可以炒埋共產黨，唔、一定嘅， 唔一定嘅係啊。咁啊好啦，今日相信大家都即係有啲心噏嘅咁。咁但係我成日都講我話，即係最後尾都係即係。酒吧打烊就係幾時咧？咁樣咁每一次坐喺呢個直播室嘅心態都係一樣。由即係舊年嘅七月開始，其實都係即係係一種咁嘅心態去面對呢個未來。咁所以就希望每個人都揾啲方法去令到自己去平衡一下自己嘅情緒啦。因為我諗相信香港人係好係一個即係由憤怒到憂鬱。然後到驚恐咁嘅過程嚟嘅，其實咁呢個過程唔係咁容易捱，好多人嘅情緒係承受唔到嘅，咁亦都會係有好多嘅憂慮啊，咁樣好容易有情緒病出現，所以大家更加要留意，即係呢種嘅自己嘅情緒狀態，我覺得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再見，拜拜。 好，拜拜。